手指牵到你的味道，没有人忘掉，没有人睡得着，没想到思念无法治疗，没有我的依靠，你走的方向会不会想逃，在你的心那一角，有没有听到我每天衷心的祈祷，而我的坚强还剩多少。你让我回到一个人没有你的另一个人，原来我有一部分陷入你灵魂之深，你让我回到一个人，我怎能再爱得完整，没有你分我体温，风一吹特别冷，心更疼。手指牵到你的味道，没有人忘掉，也没有人睡得着，没想到思念无法治疗，没有我的依靠，你走的方向会不会想逃，在你的心那有没有听到我每天衷心的祈祷，而我的坚强还剩多少。你让我回到一个人没有你的另一个人，原来我有一部分陷入你灵魂之深，特别冷，心更疼。你让我回到一个人没有你的另一个人，原来我有一部分陷入你灵魂之深，你让我回到一个人，我怎能再爱得完整，有你分我体温，风一吹特别冷，心更疼。